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夜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九集，石兰斌众叛亲离，带着三四个人跑到齐齐哈尔，现在石兰斌又率领部下中国士兵为日本鬼子卖命，跟苏联坦克拼刺刀，士兵的不满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伪军少将旅长石兰斌的步骑兵投入战斗，由于死伤惨重，而且有整排整连的人投奔了苏蒙军，因此不几天就撤出了战斗。从诺门坎回来以后，石兰斌部的伪满军伤兵激怒如火，一是多年来受到日本人的气太多了，二是这仗为日本人死了无数的弟兄，三是受伤后没人管，最重要的是自己本是抗日战士，却被迫为日本人打仗，种种怨恨齐聚心头。伤兵们已要求落实伤员待遇，找日本人算账，可是谁也不管。于是这群身穿日本鬼子军服的伤员们找到了大官，那就是师团参谋长冈本德三。冈本德三少将根本就没有把这些中国人放在眼里，不说人话，不讲情理，打过鬼子，这回又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伤兵们，新仇旧恨齐上心头，争吵中一个老兵唰地抽出战刀，将冈本德三一刀劈死。一个将军让所谓自己人劈死，这是极其丢人的事，日本人对此事不敢声张，上报时说冈本德三少将是让一个精神病人砍死的，但是还是有人知道当年的事情真相。故事的传颂者说呀，我的父亲当年正在齐齐哈尔读国殇，虽然不是目击者，但是当听到国兵的朋友说过这件事情，他讲是一大群拄着拐杖吊着胳膊的国兵与日本少将争吵时，一个老兵抽出了战刀，那个曾经在马占山部干过的老兵刀法极为好，一刀下去从肩膀到裤裆一分为三，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叫宫本武藏式。这一事件大大震撼了日本关东军，师团参谋长冈本德三也创造出一个之罪，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让伪军活活劈死的将官。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22位原侵华日军，这些人中有一位日本老鬼子曾经和马占山部队交过手，他张口闭口就说土匪马占山，他说这些匪贼在冰天雪地的生存能力、作战能力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的单兵作战能力， 如果没有充足的弹药和后勤补给，消灭马占山的部队简直比登天还难。从上面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来，马占山的部队从江桥抗战到不幸沦为日寇走狗的兵，都不是善茬。韩宝轩1944年应征入伍，参加中国远征军，被派任援华美军司令部担任翻译。韩宝轩对我说，大学一动员，我第一个报了名，报国恨家仇，正当时啊。据他说，到美军司令部报道，由美军发放军用品，有军装、军靴、匕首、手枪、子弹、鸭绒睡袋、压缩饼干、罐头、雨衣等等。美国军官曾讲话，你们都是大学生，按照军衔是少校，什么时候颁发军衔，听长官联络部的。远征军的任务是收复云南西部的实地，打通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韩宝轩记得，他所在的美军联络小组奉命与53军工兵连共同完成一个渡口的渡江架桥任务。为完成任务，必须胜利强渡怒江。怒江西岸是日军的占领区，沿江各渡口日军均建有坚固的工事，重兵把守，难度非常大。韩宝轩说，强渡怒江是在1944年6月至7月，在中日战争的缅北滇西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在云南西部怒江西岸对日军第33军所部进攻作战。怒江战役是中美联合作战的产物，由美军提供渡江工具，对日军阵地实施全天候轰炸，美军炮兵部队大力支持，美国提供中国远征军全部的作战补给。渡江战斗开始那天晚上，日军突然向我军开始炮击，我军炮兵也立即猛烈的还击，经过双方一阵交火，日军的堡垒被我军摧毁。经过侦察属实以后，我军立即迅速渡江。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我远征军在怒江全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第6军、第71军为左翼攻击军，向龙陵、芒市方向实施战役突击。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国第一个牺牲在前线的少将就是韩家林，随后其子韩宝轩又挺身而出，参加中国远征军，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解放以后，韩宝轩老人一直在天津市工商银行工作，马志清教授在天津大学工作，文革中二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有什么还能比抗日战争更加刻骨铭心吗？历尽劫难，94岁的韩宝轩先生终于微笑着走到了今天。如今韩宝轩夫妇都退休了，在家安享晚年。韩宝轩的儿子韩明先生任职于天津师范大学，我们常常沟通联系。韩宝轩一家在国军抗战将士的种种坎坷命运中应该是平静美满的例子。这篇采访记录写于2012年5月25日。另外，韩宝轩也记录了抗日战争末期他所担任美军翻译员的经历。话说1943年，全民抗战已经进行了6年，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并进一步向重庆以及广西等省侵犯。当时由于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宣战，中美两国同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根据战时法案，美国开始积极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军事援助，运送大量军用物资以及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来中国帮助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急需大量翻译人员协助他们工作。为此，国民政府除了已经在香港、广东等地招募一部分翻译以外，主要采取了征调大后方高校1944年应届毕业生入伍的方案，入伍学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以后，大部分派往美军驻华联络小组以及中国军事机构从事议员工作。议员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工作人员，由外事局派往援华美军总部及其所属各兵种单位担任翻译工作。议员一律美式装备，但是没有军衔，中美双方都是习惯地称之为翻译官。议员的工作以及衣食住行都是与美军在一起，并且由美方负责一切，而议员的工资则是由外事局交由美军总部转发给议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议员中除了少数人继续留用或者改由美军雇用外，都是退役复员。我当年正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在应征之列，而且呢，我是抗战烈士的儿子，因此积极地报名应征。后来被分配在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担任议员。我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收复云南西部失地以及打通当时唯一一条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和收复广西等战役。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我尽到了作为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也告慰了九泉之下父辈先烈的英灵。议员训练班结业以后，成绩较优秀者送往昆明美军训练中心继续接受培训。我参加了在昆明的培训，教官全由美军担任。在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被紧急集合，挑选了我们十余人，立即被送往美军总部，更换美军制服，领取军需用品以后，乘飞机到达云南下关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该中心是为专门训练由卫立煌将军领导的中国远征军所属各军工兵连组成的工兵加强营而设立的。远征军的任务是收复云南西部失地，打通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胜利强渡怒江。怒江是云南西部的一条南北流向的大江，西岸是日军占领区，沿江各渡口都是日军修建的坚固工事，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另外，怒江两岸全是悬崖峭壁，江深水急，远征军要在一夜之间沿怒江全线胜利渡江困难极为大。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工兵营来完成。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训练的重点是研究和练习各种渡江的方法，充分发挥美式新式工兵器材的作用。我们到达训练中心以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培训工作。训练一段时间以后，训练中心和全体受训官兵即开始向西进军，并且利用沿路的澜沧江等江河继续边行军边实练，最后到达宝山县城。训练任务至此结束。工兵营的各工兵连迅速返回所属各军，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人员也分成了若干美军联络小组，分别进驻怒江各渡口，协同各渡口工兵连完成渡江架桥任务。我所在的美军联络小组奉命与蒙古渡口的53军工兵连共同完成渡江架桥任务。我们来到蒙古渡口以后，与工兵连均住在峡谷中临时搭建的毛竹房中，渡江所用的器材均已送到。当夜我们前行到江边查看地形，但见江流湍急，而且江边可以活动的地方很小。据工兵连报告，日军在对岸高山上建有地堡，配有机关枪和火炮控制渡口，我方白天无法行动。撤回驻地以后，部队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决定从第二天连夜开始工作。此时远征军大部队也陆续到达渡口， 在我们工作的几个夜晚，日军似乎并没有觉察我方的行动，没有向我们打枪打炮，因此我们得以迅速完成架设铁索浮桥的工作。但是就在渡江战斗开始的那天夜晚，日军却突然向我军开始炮击，我军的炮兵也立即猛烈还击。经过双方一阵交火，日军的堡垒被我军炮火摧毁。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我远征军在怒江全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怒江战役以后，我军在前进中由于遭遇到日军在山地攻势中凭险据守，我军工兵人员伤亡很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致使我军前进速度缓慢。于是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全体人员立即被调到宝山基地，对我军新补充的工兵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开始使用美军最新研制的攻坚武器、火焰喷射器、地堡探测仪以及地道挖掘机等。经过短期强化训练以后，受训工兵携带着新装备的各式武器迅速返回战斗第一线，立即收到显著效果，使我军前进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在松山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松山位于滇缅公路一侧，靠近公路，它的周围山上日军军舰有坚固的碉堡，形成一个相互支援的战斗群体，底下还有地道相通，群堡四周又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松山战斗开始前，工兵我军在进攻路线下已使用地道挖掘机挖出了一条能靠近日军碉堡的地道。战斗打响以后，工兵迅速用火焰喷射器将炽热的火焰喷进碉堡，我军的炮兵随即向碉堡群及其纵深攻势猛烈开炮，将日军的火力完全压制住。在经我工兵使用的地雷探测器清除地雷以后，步兵随即占领了日军松山全部阵地。而在我军打扫战场时，发现该阵地除了作战部队以外，还有电台通讯、医务室、物资仓库以及军纪院等部门，可见日军已经有长期占据的打算。松山战斗的胜利对日军打击很大，从那以后我军的进展速度不断加快。与此同时，我军在滇缅的新一军和青年军也加速对日军的合击，最终完全消灭了在云南西部的日军，并且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使国际援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国内各个战场，大大增强了我国对日本抗战的能力。在云南的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工程兵训练中心全体人员即奉命调回昆明。我们回到昆明不久，我和美军工兵中尉葛丽又被派往贵州兴义美军联络小组工作，参加我军收复黔桂两省的战役。当时我军已经推进到广西百色一带，我们随军进驻百色。这个时期日军的战斗力以及士气随着我军在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以后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我军前进的速度不断加快，继百色收复之后，南宁和柳州也相继收复。在我们来到柳州的第五天夜里，也就是1945年8月15号的夜里，正当我们即将入睡的时候，突然被美军叫起收听广播。当时广播正在播放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都屏着呼吸静静地听这一期待已久激动人心的消息，随后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有的人还鸣枪庆贺。当时我感到无比的高兴，那种既喜悦又百感交集的心情，作为一名战士我能亲身感受到，却无法加以描述。不久全柳州的居民都走上街头欢呼胜利，敲锣打鼓，鸣放鞭炮， 整夜欢腾不断。进行了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几天以后，全体议员被召回昆明，在外事局办理了退役复员手续。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尽到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既雪了国耻，也报了家仇。我未有机会参加到末期抗日战争而感到庆幸，它将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2013年的9月21号，我们爱老兵网的负责人裘黎阳、吴元等人，在浙江江山的王俊和我一起采访了抗战老兵郑日光。关于郑日光的故事，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王俊已经采访多次，我稍加整理。老兵郑日光出生于1921年的11月，目前住在浙江省江山市上虞镇山头村。老人育有3子3女，老两口自己住，一直务农，由3个儿子赡养。因为隶属忠义救国军突击大队的爆破排，所以他学习爆破，干的也是爆破，直至抗战胜利，忠义救国军爆破队解散了。那么郑日光在抗日战争中又做了哪些突出贡献呢？下期为您讲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小哥，回来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剪了票头。哎，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